来互动哈，你看昨天前天咱们节目没有开播，高麦每天也都来报道说，哎，怎么今天没有节目呢？高麦刚才和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段子哈，高麦说他们家呀养了一只大狗拉布拉多，大家都知道其实拉布拉多还是蛮听话的，跟哈士奇不一样，然后他就让这个拉布拉多犯错了，犯错了之后呢就惩罚他，让他趴着说别动，于是呢这个拉布拉多呢他就真的不动，就整个手机在那录着他，从头到尾一动都不敢动，只敢抬头看着他，就像小孩一样，可委屈了。 哎呀， 好，那非常感谢高麦你的这个留言哈，咱们免费的水光针送给你，恭喜咱们今天的三位中奖用户。领奖方式呢，稍后我会给大家发私信。今天的先头客栈关门喽， 拜拜。 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18: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 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顶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 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com。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也不头疼，每次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2月22号下午，涿州市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党员大会，大会的全体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大会临时党委，成立各代表团临时党支部。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在会上讲话。2月22号下午，政协涿州市第8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3次扩大会议，会议由谢雪梅同志主持。会议听取学习严肃换届纪律的有关文件，讨论涿州市委王彦青书记讲话和7届政协常委会2个报告的审议情况，并就会议期间小组活动和提案工作提出要求。2月23号，政协涿州市第8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主席团第4次会议。涿州市委组织部对政协涿州市第8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进行说明并协商，协商讨论政协涿州市第8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2月23号上午， 列席完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前往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涿州分公司、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探公司科技园进行参观。2月23号下午，政协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分组讨论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李建军同志分别参加各分组讨论会，和委员们亲切交谈，征求委员们对政协涿州八届一次会议工作和两个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在我的房间翻看着你的相片，又让我想到了大理。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心随风缓慢地跳动。在金色夕阳下面，绿色的仙草丛里，你的笑容多温暖。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我爱蓝色夜晚满天的星光，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伴随我想你的今天。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易。 从没有的亲密。

处可逃，把剑斩青丝，青丝却在指尖轻轻绕， 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小少一好，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鲜花的月亮，依稀看到你的模样，那曾幽蓝幽蓝的眼神，充满神秘，充满幻想，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烦恼此刻全遗忘，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古老的传说，今日的承诺，美好的感觉留不停一闪烁，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的心上。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烦恼此刻全遗忘，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古老的传说，今日的承诺，美好的感觉你不停一闪烁，在我的心上，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

天我随便跌堕，终得到了释放。疲倦头人像满身尘埃，不再可爱。如若要在人群中闪躲，可以做落寞的花朵，花瓣片片堕落，为了离开。还记得深爱情歌，还记得生命如果，再踏步行前就或许听到更多爱恋的歌。和弦余下太多，我爱的不舍别过，一个梦找紧仍然未算不可。还记得相爱如初，跟他分手后如果，再学习从头地让镜内那个他爱我很多，仍然还剩太多，爱我的会痛几多。如若爱不爱谁，会是谁没珍惜，这生还未过。 做倦透的人生怎会精彩，其实要在人群中闪躲，躲不过的原来是恶魔，拥不到你在怀内也可先拥抱我一个。还记得深爱情歌，还记得生命如果，再踏步行前就或许梦走紧，仍然未算不可。还记得相爱如初，跟他分手后如果，再学习从头地让镜内那个他爱我很多，仍然还剩太多，爱我的会痛几多。如若爱不爱谁，是谁没胆识，让我再来访，日后就算眼镜欠我，再学习从头地让镜内那个他也越强越壮，错爱过没错梦，最浪花瓣后结出过。如若爱不爱谁，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肩负着全市65万人民的希望和重托。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月23号上午在本市政务服务中心隆重开幕。当天上午9点整，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应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共231名，实到220名，符合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大会开幕式由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建国主持，涿州市副委书记、代市长陈宇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主要分为4部分：一、过去5年工作回顾；二、今后5年政府工作的目标任务；三、奋力开创2017年工作新局面；四、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打造廉洁高效政府。报告强调，要以打造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为目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切实焕发最佳状态，不断开创政府各项工作新局面。要落实从严治党，坚持从严治政，强化提质增效，坚持实干实政，突出解放思想，坚持创新驱动，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市和中共涿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倍加珍惜协同发展的重大机遇，倍加珍惜上下齐心的和谐局面，同心同德，砥砺奋进，加快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萨姆坦。在这一秒，但愿一个安静的自由过往，左想右想，麻烦时间它停止了吗？我想想未来，

无论是哪个音乐节，淘宝计划都是要在大合唱当中来完成这首歌曲。其实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这么火。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乐队自07年成立以来最被大家认知的一首歌。继续的第二首是曹芳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歌曲，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好音乐。来听到这一首《我是认真的》。 想带着我，带着我去远方，夜空的星一盏盏一盏盏在点亮，脚下的路教会我，教会我更勇敢，我要找到真实的真实的存在，童年光脚树清晨少年愉快的 想过曹芳为什么一直都不红呢？其实曹芳为其他人创作的实力一直都是得到了不俗的口碑，很多艺人都是竞相邀请，使得这个小女生好像没有什么生活的烦恼，也就懒得四处去跑宣传了。她就悠闲地活在自己的创作天地当中，然后静悄悄地积累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唱着自己喜欢的歌。可以说她不是一个小明星，而是个创作歌手。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爱你的宿命》。 你如果还愿意相遇，给我再多一点点感应，记忆像是不的星星和痛苦不停地呼唤哭泣。You are my destiny， 永远。You are my destiny， 不变。You are my everything， 只要。 你出现。

着手，我们只有沉默。 是王心凌翻唱的歌《还是好朋友》，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个非主打的亮点了。没错，这是翻唱自韩国的一首歌曲，而经过重新的编曲还有中文的填词，再加上王心凌这种甜美的嗓音，也是将这首歌完全的变成了她自己的音乐。好久没有听粤语歌了，这首歌来自达明一派的《天花乱坠》，一起来听一下。 声音令你的心中 中充塞着什么？蓝蓝似雨，没话再写。谁人又借故发挥天空宇宙？收音机不管他都播，全歌唱全歌舞全欢乐，全歌唱全歌舞全失落。实际这歌怎可替你感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最为主流的香港乐队当中，达明一派还有 Beyond 应该是最为著名的。此外还有像太极啊、软硬天师，还有梦剧院等等。但是在这其中，达明一派并不是最受关注，还有最为追捧的乐队，甚至没有 Beyond 的红极一时。但是可以说，他们也是成为了香港一个时代的记忆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宇春《千年游》。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无尽留意清雪，知赋深浅，任毅力执行的教诲，犹在云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帘，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翻开曾经的

在四处闪烁，想找个完美的借口。 愿赌服输，这是他干脆专辑里的一首歌曲，也是由他自己亲自填词的。话说以前我还特别无聊的查过关于那英的事，我们都知道那英她是叶赫那拉氏，听上去好像跟慈禧是一个家族的，但是他们有什么关系吗？他是皇亲国戚吗？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带来一首童安格的《把爱放在心里面》。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做一个男人，我也许不懂爱要怎么给，可是我知道你要的不只是感觉，可惜你却从不了解心中爱你的那盏灯，在无意间已被你浇灭。做你的朋友，我明白难以如你所愿，人的一生中不能太依赖感觉，让我们再回到起点，岁月别轻易说再见，这样对你也许容易一些。就把爱放在心里面，把遗忘都交给时间，就算是我们的生少了一点点，就把爱放在心里面，把思念都还给时间，趁我们落泪之前，让自己的心飞，飞得更遥远。交给时间，就算是我 心里面，把思念都还给时间，曾我们